藏、 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本市的云量是逐渐增多的，夜间天气转阴，午后山区会有阵雨天气，同时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关注地理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西四环北向南方向定慧桥有事故，后车行驶不畅，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四季青桥。北五环的西向东方向林翠桥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左侧车道，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建国门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国贸桥以东有事故发生，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平房桥有事故发生，目前呢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平房东桥。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又到了周四，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石景山。 社区看病诊断，药品可以直接配送到家，动动手指点点手机就能随时联系家庭医生，针灸、推拿、火罐等多种中医服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首诊在社区，您知道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哪些特色服务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邀请石景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杨继峰，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尹耀增，八角街道居民家庭保健员赵福秀，跟您说说健康守护在石景山。 好，健康加油站，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访谈正在继续。那么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因为呢今天啊石景山卫计委的我们的嘉宾朋友还为大家带来了分类小药盒。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特别容易，尤其是老年朋友哈，这个药吃完没吃完，每一种药每一天的这个量什么时候吃了，有的时候容易记混。那今天呢石景山卫计委带来的分类小药盒，我们也觉得是特别的贴心和实用的。那各位听友和网友，欢迎您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有机会领取奖品，那就是分类小药盒。好，为您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石景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杨继峰。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尹耀增。尹主任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第三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八角街道的居民代表赵福秀，赵大姐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三位的做客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石景山，各位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啊、慢病健康管理方面有什么样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呢是 010-651-5082 651-5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方式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的网络啊是一直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一直播上同步进行视频直播的。那么大家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慢病健康管理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想要提，尤其是生活在石景山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石景山区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有哪些想要提的意见和建议，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分类药盒。好，接下来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石景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杨继峰副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眼里边哈，这石景山区的这个社区服务能力，我们说经常要对比一下医改之前和医改之后，那么在医改实施之后它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实际上我们是去年的4月8号以后实行医改之后啊，我们也实行了药品的阳光采购，特别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105种的慢性病用药和它各自的这个一联体的核心医院做了100%的对接。 嗯， 同时呢我们也是率先启动了在社区层面的药品供给方式的改革，这样的话能够方便我们老百姓在社区开完处方以后很便捷的在社区取到药或者是在家里拿到药。 哦，这是在用药方面发生的变化。 对， 以前可能是有一些药我们听说都得去三甲医院去开，为什么？因为社区没有药品目录，当时这个里边的品种就不够丰富。 对， 这一回一改之后增加了多少种？ 我们现在基本上在社区中心这一级能够达到近千种或者是800-900种啊， 都是以前可能像一些长期需要服用的这样的一些老患者他们急需的吗？ 大体上应该是这样，因为他们和一联体这块的核心医院好多都是比如说长期用药、慢性病用药这块、基本上我们刚才也说到100%的对接。另外呢我们采取配送的方式呢利用好我们的药企的这个配送这个方式或渠道啊，能够更便捷的去送药上门。 哦，还有送药上门的服务。 对， 这些一会儿在节目里我们可以具体的来说一说哈。 好， 这是关于这个药品这一块的，还有什么变化？ 另外呢我们也是在持续的改善医疗服务环境，特别是我们区啊也投资了每年大约投资近千万吧，然后改善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一些个服务设施，特别是我们从前年开始历时3年投资了2100万整体改造了社区中心的我们的中医药的特色诊区，同时呢还有一些个特色诊室啊，把中医药文化墙和中医药的一些个诊疗科目进行了整合，这样的话能够改变的就医环境、 环境变好了。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64岁以上老年人这个经济这块，我们在这个医师服务费方面有了1块钱的这个补贴政策，就是在我们这个挂号费20块钱、19块钱走医保，还有1块钱我们政府补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我们老年人看病就医的一些负担。 对， 另外呢，同时我们在各个社区中心啊，也实行了先诊疗后结算的方式，这样的话更方便大家就医，同时呢，提高一些就医感受。 我听说其他好多区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哈，现在他们也都特别新潮了，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便利，可能以后以前呢是需要好交好几次费的，现在经常就是交一次费就可以拿着他需要开的药品然后回家去了嘛。而且人家支付的方式也特别多种，人说了这个孙子孙女儿提前先说了我要去开药，好吧，微信转账，然后呢他可以这个扫码就可以来支付他当时的药费了，这些在我们那儿都能这样做到是吗？ 大体上都可以。 嗯 啊， 这块我们也很方便， 也非常方便了。嗯，好，刚才呢，你杨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在石景山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面，从药品的这个品类方面，就诊到环境方面，以及到现在各种的这个优惠政策哈，有这个花钱可以变少了， 对 啊，还有就是说大家的这种交费的情况呢，也能够让大家尽量的做到更加的便捷了。哎，其实我们特别也关心的就是那种分级诊疗情况，像以前大家经常会拿数字来说话， 对 啊，在其他很多区的时候，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了那个数字呢跟全市的那个平均水平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所在区的三甲医院就诊人数下来了，社区的首诊人数的确是层层往上走， 是这样。 石景山怎么样？ 我们也一样，实际上我们区啊，从4月8号医改以后，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社区的首诊人数，截止到最新的，我们应该能达到，比去年同期吧增长了 27%，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大幅度增长。 我记得我上一期的做这个健康守护在身边的话，他们那个区应该是不到20%，啊，咱们这个增的还是挺多的，将近三分之一了哈。好，那今天呢也是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几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社区卫生服务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慢病健康管理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提问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还有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10-651-5022 651-5033，把您的建议发送过来哈，都有机会获得石景山卫计委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类小药盒，特别的实用，只要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奖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那我们都说呀，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到底怎么样，一定是要居民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满意度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到了八角街道的居民代表赵福秀赵大姐，也想问问您，您家就住在这个八角街道的哪个社区啊？ 住在那个八角北路。 嗯，您再靠近点话筒。八角北路， 对， 它距离您经常会去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站大概有多远的路程？ 嗯，就非常近。 嗯 嗯，没有，就是可能就5分钟6分钟就溜达着就可以过去了， 下楼走路5-6分钟就可以到了哈。那您自个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就是大概和这个一年前或者是一两年前相比，您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拿个药也好呀，或者是看个病也好，看到什么样变化没有？ 嗯，就是与前两年相比呢，社区看病啊取药什么都更方便了。 嗯 嗯，可以呢先看病后取药，嗯，挂号费呢也才1块钱，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还免收医药服务费，嗯，慢性病的常用药呢咱们社区里都可以拿得到，嗯，还能提供中医的医疗服务，定期举办健康大讲堂， 嗯， 非常好，就是不仅离得近而且还非常方便，嗯，自己呢自付的比例呢还特别少，然后花钱呢也不多，解决了一些老年人的就是那个路途远然后去药难的那个大问题。 您啊和我们就是之前做的那几期节目的社区居民代表不太一样，就是您跟他们比太年轻了啊，他们都是这个60-70岁的，我们还有这个患者呢是推着轮椅来的啊，您比较年轻还不到50岁。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您来说这个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嗯，它主要发挥什么作用？这个，嗯，说起来就是因为家里人都是像我们这个年龄， 嗯， 都是上有老，嗯，下有小，可能家里老人啊，或者有时不舒服的，或者有一些常用的药， 哎， 到社区非常方便。 嗯， 比如孩子呢，会有一些头疼脑热的呢，哎，取起药来呢也非常方便 啊， 就不用去大医院，说我得提前多久去挂号， 嗯， 然后呢还得那，比如凌晨我去排队才能看到这些病，所以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哦，您看，您是觉得特别方便这一条，但是作为同样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哈，包括我们的很多听友，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自个儿拿一些药，他可能就是怎么近怎么方便就去了，但是就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这两头对自个儿来说太重要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普通头疼脑热，但是心里边呢，这个不踏实。 哎，总觉得我得带他们是不是到这个三甲医院去一趟，所以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来考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他们的那种诊疗水平您足够信任吗？ 嗯，我足够信任。 嗯， 因为我以前呢也是学医的，以前曾经当过护士。 嗯， 对，其实呢现在好多家庭可能尤其从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可能就一个孩子，有些孩子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有时候可能过度的关注了。哎，其实呢社区就是如果说小疼小热的，就是这个呢其实社区就是没问题，100%的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嗯， 其实就不用说过度的去大医院说把所有的检查检查一遍，其实这有点就是过度的医疗，过度的消费了。 哎，您说的特别好，赵大姐。其实这一条也是让我们看到哈，毕竟是跟这个医院呀、医生什么的打过交道的这种属于业内人士，所以呢，他会更加冷静的来判断这件事情哈。真的千万不要因为就是自己觉得就是过分担心这件事情，然后有点问题就一定要跑到大医院去。所以我终于知道，像刚才杨主任说到，我们那个27%+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就诊数量的增加是怎么来的了，就是因为大家这个信任度的确是上来了。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这个尹主任的，您正好呢就是这个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哈。那么刚才呢杨主任就曾经介绍，他说这改革之后，或者说这个最近三年投了好多钱啊，我们就在这个为了提供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这一块投到咱们那儿去，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没有？ 那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杨主任他是主管社区， 嗯， 也主抓中医，两头都来抓。所以杨主任呢提倡这个中医要下基层下社区，而且在这个社区里面呢，就是咱们那个居委会里面呢， 嗯， 建了好多的中医健康驿站。 嗯，哦， 对对对， 就是不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有中医特色， 对，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中心外，就是也建了好多这个健康驿站。 就是大家不来看病的时候，可能去这个社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或者去找朋友玩的时候， 对对对，也有一些中医的体验。 您这中医触角伸得可够远的。好，这是这个中医这块，咱们社区这个中医服务是不是大家伙也特别欢迎？ 是非常欢迎，因为中医的这个有一些好多的中医的治法呢，它还是立竿见影的。像我们现在中心那边呢，我们目前传统的中医项目都开展。主要像中药、针灸、拔罐，还有艾灸、推拿、理疗等等，这些都在开展。 大家最喜欢哪种？还是说对每一个都有诉求？ 它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它是分病分种类的， 嗯， 这每个人的病不一样，它用的这个治疗方法不一样， 哦， 所以这个大家都是受欢迎的。 就是每个科室医生都挺忙，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是这样。 嗯嗯，对，那你看看像一些这个中医科呀，我们知道三甲医院那些医生都已经特别的忙了，那咱们是比如说应届的毕业的大学生，我们给他引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作为这个中医这方面的医生呢，还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请来这些医生呢？ 现在目前我们社区是这样，因为我们中心里面本身就有自己的中医大夫，他们也都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的， 嗯， 而且还有一些呢都是有这个硕士学历的，都是经过严格的这个医学的中医医学的这种训练的。嗯，这些这个中医医师呢已经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平时的这种需要了， 啊， 居民需要了。 嗯， 但是我们为了这给大家这个提供更好的服务，还从这个三甲的中医医院里面请了好多的专家来咱们社区中心来做出诊，你比如一周有一次，或者甚至说是，有时两周一次的，等等等等这样。 我们三甲医院一般您都打哪儿请来这些专家呀？ 像广安门啦、西园啦这一类的都有， 都很有名的， 都很有名的，对对对， 嗯。是不是社区居民也特别的欢迎？ 对对是，刚才我就说了，确实是承受大家的欢迎。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发现哈，以前当时是在做这个东城区的系列访谈的时候，因为非常多年了嘛，包括这个中医中药这一块在东城他们是有发展的自身特色的，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东城了，而是在 各个区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中医这一块都特别受到这些百姓的认可。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哈，可以有中医的这个什么类似推拿按摩呀，拔罐啊，针灸啊，以及一些中医的常用药。这些东西我就替大家伙问一下吧，在社区里面享受这些服务的话，是有一些自费项目呢，还是都纳入医保了？ 是这样，因为我们中心呢，它是一个公立的社区服务机构， 嗯， 所开展的项目呢，都是医保能够报销的，而且咱们现在国家的政策呢，也是倾向于社区，就是鼓励大家伙在家门口，哎，就医，就是首诊在社区，也就是说的这个分级诊疗首诊在社区，所以在这个社区就诊呢，它的报销比例是比大医院要高的，对，而且都是能报销的， 好嘞， 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自费项目也。不介意开， 嗯， 就算能用这个报销的这些项目能治病的，我们一般就不会开这种自费的项目， 嗯， 不会给大家就是增加这种医药的负担。 对，其实我们经常会算一些经济账哈。刚才呢，杨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关于65岁的本户籍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那1块的所谓的挂号费。其实现在呢，也算是这个政府来给承担了哈。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就是那1块钱吗？但其实真的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就挺看重这1块钱，而且他们很看重的是这1块钱背后对于我的一个重视程度。所以刚才呢，像尹主任说的那个也是特别有道理，我觉得非常符合老年人他们的一些诉求，就是我们能够纳入医保，然后呢不用他们额外自掏腰包的部分，尽量在这些服务内就满足他们的就诊需求。 对 这点是特别棒的。嗯，刚才杨主任其实也提到过哈，像是这种我们开设了很多的中医服务，包括政府投了那么多的这个钱，我听说就是现在在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改一年来进行了很多的改造，甚至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医那一块的什么中药房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进行了怎么样的一些重新的升级和改造呢？ 啊，这块呢我简单说一下吧。 嗯， 啊，这块呢也是刚才说到了，我们政府呢这几年一直在投入，把这个中医的特色诊室和特色诊区呢都在我们中心和站，特别是骨干站进行了全面的覆盖。特别是您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个中药房，我们基本上现在社区中心这一级的中药房的中草饮片能够达到300种以上啊，所以它的还是比较全的 啊， 开药还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在我感觉好像很多中药都是拿那种大麻袋恨不得装着哈，那很会占地方的吧。 是， 嗯，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这块呢一会儿可能还要说到，我们后续呢可能还要考虑到我们空间的，就是刚才说到药品供给方式改革，我们前期是对中成药和我们的西药啊做药品的配送，现在呢我们今年有可能我们逐步把中草饮片代煎配送这块逐步引入进来，这样的话呢第一是解决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空间有限啊，就像您刚才说的300多种饮片占用空间是非常大， 这每样一包加起来不少呢，嗯， 也是非常耗费这个空间的。 对， 这块儿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啊。另外呢，这块儿我们各个，就像刚才尹主任说的，我们各个机构啊，包括我们的社区站啊，一些大一点规模的站，我们的这个中医的适宜技术，你比如说推拿呀、按摩呀、火罐啊、艾灸啊，都是非常广泛的应用，而且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啊，包括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区，还有包括我们临近其他周边的区，比如丰台啊，包括门头沟，还有也到我们区的一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享受我们的中医服务 啊， 还是 就近都可以啊。 对，还是比较方便的。 哦， 啊，另外呢，我们就像刚才尹主任也说，我们实际上跟街道办事处啊联合，在社区里头打造了一批中药健康驿站啊，它实际上是。基于一个中医药的健康管理啊，我们的加医服务团队上门巡诊的，这样有一个落脚点。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中医药的健康科普教育，同时呢，还有一些中医药的养生互动体验活动。 嗯， 啊，这样的话能够方便老百姓近距离的去感受中医药的魅力，同时呢，也很方便老百姓的一些个寻医问药啊。这样的话呢，起到我们这个延伸式的服务，特别是打通最后一公里 啊，给老百姓一些近距离的服务。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一些这个科普方式也可以特别的灵活。我曾经看到过在做一些这个中医药的宣传的时候哈，那些叔叔阿姨本来也得看着孩子嘛，什么孙子孙女一起带去了，后来发现其实小朋友他们对于那些中草药呀，哦，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影片特别的感兴趣。 对，说 这个 花花草草肯定他也是觉得 他也是很喜欢的。对，其实我们也是觉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这个中医药真的是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哈，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刚才您提到了一条曾经的那一条，我在节目里面是播报过资讯的，这条消息一播出来，包括我自己都是哎呀很羡慕啊，就是咱们居民社区在社区看了病之后，听说那个药是可以直接配送到家的。 对， 就是当时我很羡慕，很多听友也是非常的羡慕。咱们的这种配送是雇了第三方的配送机构，就像我们这个什么闪送呀或者是某某快递的那种给送到家呢，还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它是这样，就是刚才其实也说到，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空间不足，所以当时我们承接了市卫计委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就是在社区层面开展药品的配送方式的改革。我们当时是联合了三家药企，然后呢开展了一些个从信息化这块手段呢，就包括我们开发了一个社区药品供给的一个信息系统，然后呢实现这个电子处方网上配送，实际上就是依托我们的这个药企它的物流配送的这个一些个车辆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呢一个是把我们的药品能够及时的送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这样的话呢方便老百姓及时用药，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药师，还不是普通的，不像说京东啊什么其他的这种配送，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他还是药师， 专业药师， 专业药师，为了保证药品的安全，我们把它送到居民的家里去。 就是送到您手里边，是不是张三李四呀？您的情况是不是怎么怎么样？还得核对一下用的这个药，然后适不适合您，甚至连这是空腹吃还是饭后吃。都要 提 示吧， 都要提示。 哪些药是咱们能配送的？这个应该是有要求的吧？ 对，这个是应该有明确要求的啊。这个应该我们也是跟药监部门啊，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然后现在我们社区刚才也说到了，一般都是我们的西药啊，包括就是这个成包装的这种西药啊， 就 是 成品的那种药， 不是冷链制剂的那种药啊。另外呢，就是包括有一些个中成药啊，它也是可以送的。但是。影片这块我暂时还没有开通这个服务。 前提我们来捋顺一下这个流程。我来到社区了。 对。 医生给我诊病之后确定我需要拿哪几种药。 对。 但是这几种药呢我们可能是由于空间有限哈，我们不存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面。但是呢这个处方就通过我们和药企的一个共享平台。 对。 后方就已经有所谓的专业药师，他是能够看到这个的。 对。 然后他要本人带着这个调配好的药品，然后给送到居民的手头上去。 对， 就光送到家可能都不行， 这个， 真的交到手里边。 对，原则上送到家，送到他，尽量送到他本人手里。这块呢，我们现在目前看呢，等于是主要是送到机构啊，主要是送到机构。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那个物流配送这块，然后呢，个别的居民呢，可能他也愿意送到家。但是为什么说那个有一些居民不愿意送到家，特别是老年人，刚才就说到60岁以上老年人，他享受那个减免1块钱，他很方便的到社区去咨询一下，他今天比如说身体哪块不舒服了，感受 顺便去一趟，再把药取回来， 要取回来是。 好，其实我们也经常就是在跟这个社区的医生开玩笑哈，说你知道吗，这个时间久了关系处的有的时候比亲人还要亲呢，所以这也是一方面我们给一些特别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上门的这种服务，但是其实更多的叔叔阿姨他们还是自己愿意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一眼他的这个医生哈，然后把药再拿回家。好，健康加油站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为您预告一下双休日的天气，预计呢本周双休日期间，周六白天云量是比较多的，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如果外出可以带上雨具。周日以晴为主，能见度比较好，适宜踏青、逛公园等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是比较强的，外出需要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周六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度。周日呢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北高桥车多，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路段行驶缓慢。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流比较集中，出京方向在来广营桥目前是车多的。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路段持续车多，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儒林桥路段目前行驶不够畅通，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石景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杨继峰，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银耀增以及八角街道居民代表赵福秀，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守护在石景山。您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有哪些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慢病健康管理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010-6515-0822-6515-0833，也欢迎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易直播几个视频播出平台同步进行视频直播的。那登录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各位网友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石景山卫计委为大家带来的分类小药盒作为礼物，特别的贴心和实用。 这一条路是未知数，没有人拥有地图，我明白现在自己身在何处。 好，上半段结束之前啊，我们再说石景山他们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除了大家特别喜欢的中医药的服务特色之外呢，还有这个送药上门的服务哈，应该也是特别受到我们居民的欢迎的。咱们这个服务这也算是拓展，或者说是我们要跟药企来协商的这样的一个额外的服务，这个要不要收费呢？ 这个是免费的，配送费是全免的。 不管人家多远来送过来， 原则上是这样的， 是这样哈。哪些居民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呢？是所有的在我们那儿看病啊，还是说必须我们提前要有什么样的一些约定的呢？ 这个没有特殊的约定啊，只要是我们的签约的这个病人啊，包括我们辖区的居民啊，都可以享受这个服务，只要他签一个知情同意书，因为这个毕竟要送药上门，整个一个链条他是要确认的，特别是要比如说等候在家呀，他要等候这个药品。 提前可能也会像我们就是收快递一样， 对， 会收到这个比如说电话或者是短信的这样的提醒， 是这样， 大概几点钟， 对， 这个就得标注专业药师某某某上门为您送药哈。如果您在家的话这个不用回复，如果您不在家的话麻烦您打这个电话等等。其实这一些流程下来我们都能够想象到这个背后这个大平台的建设， 对， 应该是不太容易的。大概用了多久？ 这块我们启动的时候是从2015年的那个年初开始启动的啊，年初开始启动的，然后历时了将近一年的筹备和准备。16年的年初啊，开始在我们的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政府举办的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先陆续启动的这项工作。然后呢，我们逐步开发出一个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社区的药品配送的一个信息平台，这样利用这个平台呢，我们上线开始这个实现这个互联网加药品配送这么一套模式，实际上就是电子处方然后网上配送啊。 现在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是在几家来试点试用， 对， 现在是石景山的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可以达到这种送药上门吗？ 这个我们在今后是这样推行的，基本上到去年年底，我们绝大多数的我们现在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行了这个药品配送这场模式。 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那2个我们现在逐步在推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在一些社区卫生服务站也在推，同时呢我们现在今年我们给自己定的任务叫这个药品配送的体址扩面啊，实际上就是刚才说到的包括我们的中草药代煎配送，包括我们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实现全覆盖之后，我们在社区卫生服务站也要陆陆续续实现覆盖，包括我们后续可能还要和一些知名药企的这个连锁药店看看我们更方便它的配送路径啊，包括网点布局更合理，然后我们逐步尝试新的这些试点项目， 这个 逐步推进。 网络真的是铺得越来越宽广了，而且我就发现通过刚才您提到我们不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把这些中医药的一些服务给它普及下去，甚至连人家的这个社区您都已经开始往里面去布点了，所以以后是不是也会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项目可能跟我们的一些健康有关的，甚至可能以后只是跟我们百姓生活有关的都要这种全方位的铺下去。 我觉得本身我们现在逐步叫做卫健委了嘛，其实是以健康为核心，到就是实际上是以人民的健康为核心，然后去 开展一些个服务工作。所以呢，我们想着越到基层，越到我们社区中间去，越到居民的身边去，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真正的为民服务的理念。 嗯，我想问一下尹主任，咱们刚才提到了特色的这种中医药的服务，每一个社区里边哈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行动不便呀，或者是有特殊情况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我们的这种像中医药的服务，他要是提出来说能不能到家里边来帮我按个摩，或者是拔个罐儿啊，我们可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吗？ 因为也有这样的服务，但是因为这目前呢，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比较，刚才说了，一改以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社区的工作量呢非常大，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老年人确实不方便，确实需要上门的，我们也会去做，对对对，是这样。但是要说是人人提出来，这可能是比较困难一些，是这样。 尽量满足，但是也得考虑客观需要哈。 对对对。 除了这个，我们可能还有哪些特色的或者是便捷的其他的一些服务项目吗？ 其实就是除了这个特色中医药服务以外呢，刚才可能杨主任也谈到了。就是我们那儿还有对京籍的老年人就是免除挂号费支付部分，还有这个实行了这个先诊疗后付费，免去了这个多次排队交费这个过程，还有就是医改以后呢，基层的这个药品品种也增加了，而且增加了虚拟药房，基本上呢能够满足这个居民的需求，大家呢就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说因为几个药社区没有要跑到大医院去。还有呢，我们就是请了一些大医院的专家到基层来出诊，让大家的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这个大医院专家的服务。 所以尤其像刚才提到了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诊疗项目上的改变，的的确确也是促进了分级诊疗制度的一个逐步的实施哈。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八角街道的赵福秀赵大姐，她也提到了首诊到社区是他们家的一个首选的。当然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特别足够的信任给他这个看病的这样的一些医生，但是毕竟啊，在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在很多人眼里面，我们知道社区是有非常多的全科医生的，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不奔中医那边去的时候，那我可能头疼脑热哈，我看的他就是一个全科医生。很多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话不太好听，他说全科医生是只会开药的白大褂啊，那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从技术水平这方面让更多的赵大姐赵大妈王阿姨让他们可以更加信任呢？这个水平提升上我们怎么来做？ 其实呢刚才您也谈到说这个社区医生呢只会开药，其实我倒是不是太赞同，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从三级医院北京疾控中心以前到咱们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我认为呢就社区医生呢和这个大医院专科医生呢他是承担的任务和责任不同，所以呢要求呢也不同。咱们社区医生呢可能是承担的就是基本医疗还有一个健康管理，想看就是说对居民的全程健康管理这个任务。专科医生呢可能就是要负责这个专病大病的救治，所以社区医生的这个要求的医学知识呢更广。专科医生呢要求的医学知识呢更深更精，大概是这样。当然说这个我们目前的社区医生呢也是在不断的以各种方式来进行这个培养提升自己的这个业务水平，像我们社管中心也给我们提供各种机会为我们提供这个业务学习。我们现在自己呢就是中心里面有实训室，而且社管中心呢也是为我们区域的这个所有的基层这个医务人员呢建立了一个大的实训的基地，就是我们全区的基层的医生和医务人员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进行实操，进行一些这个训练。 这个是自己有需要我就提出来呢，还是定时我们的社区会今天是张三李四王五，然后这一波过去定时要给他们轮着来进行各种培训或者是锻炼呢？ 这个也是由我们自己比较有需要了，我们也会跟社管来提，也社管呢也定时也会举办这样的这个整体计划性的这种提升、 计划性的培训， 对对对对、我们比如说这个在我们自己实训室有一些操作或者有些什么不能满足我们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社管说我们要用大家这个实训基地我们做培训、对对对，是这样。 就是首先我们是要在这个全方位吧，帮助我们的这个医生，给他们创造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来提升他们的这个就诊水平。 对对 对, 对。 嗯，包括像这个赵福秀赵大姐呢，她还有一个身份，我们或者说是社区里边的职务哈，叫家庭保健员。您这个特别的职务都是平时负责点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您自个儿肯定是也会有其他的工作吧。嗯。 主要我们家庭保健员呢，主要是配合社区的服务团队，然后呢，接受一些健康方面的培训，然后和生活指导，然后呢，作为健康，主要首先我们自己要首先要健康，我们要做到自己健康这方面的第一人，然后呢，再带动周边的，比如说邻居呀、朋友啊，然后呢，让他们也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就是不仅我健康了，而且还能带动全家人也都健康起来。 您平时是一个特别爱跟大家聊天的人吗？ 嗯，对的。 哎，所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些特质，包括您曾经做过这个医护人员，因此您才做上这个家庭保健员的呢？ 跟这有关系，但是呢，主要是我跟这个就是作为家庭保健员呢是有渊源的，主要呢是源于我的那个爱人，他呢是一出租司机，然后呢他呢就是说就是有那个家庭，就是家族史，比如说他平时呢工作又非常辛苦，每天可能十多个小时工作，然后呢饮食也不注意，平时又不愿意锻炼身体，然后呢就是十多年前就得了糖尿病。然后得了糖尿病呢，然后呢我们也都非常着急嘛，本身那时候也很年轻，然后就去大的医院呢，就是排队挂号，然后呢让那个专家然后给那个调血糖，但是这是一个慢性病，不是说这个专家给你调好了你就等于 就好了，不是那么回事， 对，一劳永逸了，说没事了，不是，他还要平时就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才能说控制好血糖，不得并发症，这是最主要的。但是呢，当初调的比较好了，然后呢，他自己又不注意了，又放松了，然后呢，有时候偷偷的吃东西，也不锻炼身体，哎，血糖呢又控制不是很好，平时呢还得督促他上社区医院，不是上大医院呀、比如说取药啊、排队呀、然后呢，正好呢就是，我们那个居委会，哎，正好有咱们社区的医生团队呢去做讲座。正好讲的正是糖尿病的预防，哎，我就和邻居呢就去听了呢就特别受教育，因为呢他不仅讲了糖尿病的预防，也讲了糖尿病的就并发症的严重性， 是的， 哎，听了我就特别着急，后来呢正好跟我们社区的那个王梅医生他的团队，然后呢就仔细咨询了一下，哎呀这糖尿病怎么办呀，然后呢王梅医生呢就特别的就是说先宽慰我说你不要着急，这个病呢咱们应该注意什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就首先呢咱们先从健康生活方式，比如说从饮食上先注意，然后呢再出去多运动，然后还有一个吃的药呢，药物怎么监控，怎么就把血糖控制好，然后呢其实就并发症是可以预防的， 对， 我觉得这个呢对我帮助特别大，而且王医生呢看我比较热心肠，也愿意帮助别人，说那你愿意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那个家保员呀，哎，我说好啊，然后就是有时候就会有那个学习，然后呢我就每次都来，哎，我觉得 爱去参加这样的学习吗？ 愿意，真的愿意。 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人说久病成医，或者说现在很多得了慢病的人他自己啊，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带引号哈，说您都快成半个专家了，或者身边的这个亲人因为平时在一起生活嘛，需要料理他的一些生活，也都变成了半个这个专家了，或者说像我们的全科医生一样了哈。所以也是算是机缘巧合吧，赵大姐成了这个家庭保健员。那我听说杨主任在石景山像赵大姐这样的家庭保健员还不少呢。 对，我们从2011年启动这个家保员培训计划以后啊，我们到2017年累计培养了508名这个家庭保健员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在各自的家庭包括社区里啊发挥了很好的这个健康传播的作用。 有没有让您感觉这个眼前一亮，或者说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家保员给您的印象？ 我们是这样，我们每年啊年底的时候 由我们社管中心都组织一期贾宝元的这个才艺展示 PK 啊， 啊，对，才艺展示大赛，嗯，啊，要遴选出一批非常优秀的这个贾宝元， 嗯， 啊，我觉得应该说是到时候邀请主持人您有幸参加我们 可以啊 活动， 因为我们每一周都有一期节目呢是邀请北京的健康科普专家到节目来做客，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比赛的话，就是可以是健康科普贾宝元他们这样的一些比拼，因为这真的是把健康科普的这个触角伸到了我们最基层每一个家庭里面去了。 对对对， 嗯，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这个特别贴地气儿的，而且能够见到实效的这种家宝员队伍哈，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越来越扩大，啊，不光是在咱们石景山，在北京的各个社区里面都能够遍地开花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网友和听友的提问。这位朋友李梅他问了，他说想问问医生，石景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没有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呢？这种签约收不收费啊？尹主任来回应一下吧。 这个是有的，而且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是不收费的。 嗯，签约家庭医生，现在签约家庭医生的这个普及率或者是签约率在咱们那儿大概有多高？ 在咱们那儿签约的还是不少的。 嗯。 但是呢可能好多人对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呢还是有一些误解的，正好我呢可能借着平台想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好。 因为有好多人呢一听说家庭医生签约，以为就说是签约嘛，签了约是不是就是上家上门服务啊， 对呀，啊，到我们家里边来啊， 到家里边，其实可能也不是这个情况。 嗯。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咱们平时的就诊看病呢其实属于一种这碎片性的这种模式， 嗯， 就说你别我今天感冒了，上这家医院看去了，明天得阑尾炎了上那家医院看去了，后天得高血压了又上那家医院看去了，就是每一次就诊呢可能都是一种独立的过程， 嗯， 去了以后呢大夫可能要重新给你检查，重新整个的都是碎片化的， 嗯， 但是家庭医生签约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种对你健康的一个全程的管理，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好多情况呢，就是说咱们好多的疾病呢，都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嗯 嗯，就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咱们可能会看到说谁谁谁得心梗了，其实在他的前期呢，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心脏血管内膜的病变。 嗯， 咱们当时呢可能没有发现，就是对他的掌握的这个了解的程度也不够，预防了这种程度都不够， 嗯， 以至于他得了这个心梗了。所以咱们这个家医签约呢主要还是说是对每个人的健康进行管理，我们提前就把这些东西预防了，你可能这个心梗的就不会发生了， 对， 或者推迟发生了。 说的可以具体一点，如果这个大哥他是签约了家庭医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效的避免发生什么心梗啊脑梗这样的情况，具体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签约了以后呢，就是说对他有一些定期的这个体检，健康知识的普及， 嗯， 而且定时你比如给大家要查一些这个生化指标啦等等的， 比如说是 根据你的指标我们会给你定一些运动处方，嗯，或者是你有了慢病我们让你告诉你怎么控制， 嗯， 哎，等等等等，多长时间来复查，或者 敦促他一个电话打过去， 对对对对， 家庭医生打过去了，哎， 对对对， 老赵你该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检查了， 对对对， 快快快，这两天我等着你来，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是吗？ 给他进行管理，全程的管理。 嗯， 嗯，这么一说啊，大家可能就知道了签约家庭医生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方面给您的这个疾病预防科普，还有就是在您可能出现一些危急情况的时候救命。 对对对， 嗯， 是这样。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另外一个朋友提问，他说现在社区卫生服务真的是太好了，超赞，谢谢您的肯定。他说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三甲医院专家出诊应该再增加一些，这样的一来就更好了。这方面我们未来会有这样的计划吗？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已经就有三甲医院下到社区去进行这种叫做对口支援社区的服务， 嗯， 啊，包括我们有一些个返贫专家啊到我们社区开展一些服务，已经有这些相关的机制和制度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就近 对， 就是把家门口的社区周围的可能一些退休了，尤其是这个我们说中医老专家们哈。 对，今年我们就有这个名中医下基层的， 嗯， 市中医局今年推的一个项目， 哦， 而且我们也要积极的参与进去。 嗯，太好了，那也就是以后我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三甲医院的这些专家来给我们看诊了。 对。 再来看一下星空提问，他说想问问，嗯，怎么样可以查到就是本区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市中心在哪儿？另外，是不是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家庭医生了呢？ 这个应该都是都有了。 怎么能够查到就是家门口的？因为有些年轻人他真的不知道哪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离他近。 对，这个听众没留下具体位置，没法具体解答。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全区开诊的一共是每个街道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同时呢，我们在一所大学里头的原来校医院转制成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啊，一共是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我们每个街道都有一所。 我们以前有一个概念叫一刻钟服务圈， 对， 就是您出门走15分钟。现在我们能这么就是提醒大家吗？基本上十五分钟范围之内，您应该都会找到这个的。 没有问题。 好，要去寻寻觅觅了哈。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最后，三位每人说一句话吧，就是您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想法？一句话。来，杨主任来吧。 我先说。 嗯。 就应了咱们这个主题词了，叫健康守护在身边。 嗯 嗯，请您选择我们的加一服务团队，去享受更好的服务。 信任他们。 对。 好，尹主任。 因为是我们属于这应该叫健康的守护人，所以我今天想说的话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居民呢，去自己就近的、信得过的医生团队去进行签约， 嗯， 以便自己能得到一个全程的健康的管理。这个可能比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就说咱们这签约以后得到的这个健康的管理，我觉得比银行要存钱可能还要更划算。 我们就是不仅银行里要存钱， 对对对， 还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个家庭医生储存你的健康。 对对 对, 对。 好，赵大姐。 嗯，我认为是健康从我做起，然后健康一个人，然后到健康全家人。 太好了，幸福一定要全家人一起来分享哈，让我们一起来收获幸福，收获健康。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三位的做客，谢谢。 谢谢主持人。 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为何腰椎病偏偏找上你，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低气压控制，天气多云，扩散条件较为不利，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呢在每立方米75至130微克之间，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